梅枝跑哪里去了？ 去换衣服了。 龙儿，我听闻你在此地有一些不好的传言。 藤田野熊的手落在他的肩上。 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可以理解，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。美智很喜欢你，我看得出来。 何峰低头，他并不惧怕这个中将，可是身为小池龙二，他应该畏惧。 美智还小，不懂事，一直在学校读书，心思单纯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，也不要伤了我们这些长辈的心。我相信你的父母也不希望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说对吧？ 是。 难得过来一趟，最近好好陪他玩一玩。我这小女儿可是天天念叨着她的龙二哥哥。 是。 不必拘谨。 何峰故意垮了垮肩。 走吧，出去喝酒。 除了睡觉洗澡，近日藤田美枝几乎对何峰寸步不离。天还没亮，他就带着亲手做的点心来到何峰的住处。何峰穿好衣裳开门，眼皮都睁不开。藤田美枝将点心放好。 龙二哥哥，快去洗洗吃早餐啦。 何峰揉着眉心重新爬到床上。昨夜他去见了沈湛，四点才回来睡觉，实在没精神。藤田美枝去拽他的被子。 哎呦，罗二哥哥，快起来。 再睡会儿。 啊，那好吧，再让你睡半个小时。只准半个小时哦。 藤田美枝掐点叫醒他，何峰被他烦得睡不着了，干脆起来冲了个凉，精神一下。他揉着头发出来，看到藤田美枝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根发簪，是谢池的发簪，他一直放在枕头下。 这是谁的？ 藤田美枝顿时像变了个人，眼睛瞪圆了盯着他。 路边买的，觉得好看。 你不会是带别的女人回来了吧？ 怎么可能啊？ 龙二哥哥，你要是骗我，我会生气的。 没有骗你。 送给我。 我再送你一个啊。 我就要这个。 言罢，他已将发簪插进头发里，笑盈盈地仰视着何峰。 好看吗？ 不好看。 何峰将木簪抽了出来，握在手心，一把折断了，投入垃圾篓。 不适合你。下午我带你出去逛逛，送你个好的。 这么轻易折断，应该不是什么重要人之物。 藤田美枝没有再放在心上。何峰拾起毛巾，又揉了揉头，往餐桌走去。 我看看你都带了什么好吃的。 好多好多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 何峰带藤田美枝去买了两件浴室，走累了，去家茶屋歇歇脚。藤田美枝这一路上都在说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到这日本人开的店里也不忘唠叨。 没有东京的好吃，中国的食材就是没有我们那里的好。什么时候回日本呀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 这次跟我一起回去吧，你的母亲很想念你。 何峰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他，傍晚又陪他看了场电影，是一部爱情片。男女主人公亲吻在一起的时候，藤田美枝抓住了他的手。何峰没动弹，对他笑了一下。电影结束，两人又去吃了顿日餐。饭后，何峰送他回家。下了车，藤田美枝忽然站住脚。何峰回头， 怎么了？ 藤田美枝踮起脚就要亲他，何峰立马躲开。他愣了一下，脚跟落地。 龙儿哥哥。 你还小。 我不小了，我已经17岁了。 在我面前还是小孩子。 你总说我小，可是我长大了，你也在长大，我永远都跟不上你。 再等两年，好不好？ 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？ 没有。 哼，最好没有。 好了，快进去吧。 那我明天早上去找你，你可不要再睡懒觉了。 好。 龙儿哥哥再见。 再见。 何峰见他进了大门才上车，一路飞镖回家。他直奔卧室，开始翻垃圾篓，从里头找出被折断的木簪。他疲倦地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床，一手握着一截断簪。窗户没关，一阵阵清爽的风扑进来，却吹得他格外烦躁。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，究竟还要忍受多久。